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新读报讲时事，晚上9:00不算迟，明年大伙儿多支持，肯定还有聊天室。这个一上来呢，先回应一下昨天听众在这聊天室里提的问题。哎，你还别说，还真是倒不是说怎么着啊，还就是这位朋友说到明年节目时间调整的时候，问了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啊，说这个至于说专门论证一下晚上9:00算不算半夜呀，啊怎么能够倒时差呀，是美国东部时间呢还是格林威治时间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讨论这些的朋友，那我认为都是科学家啊，对对对，只有这位朋友呢，这个提的问题呢很实在，很实在。嗯，就是这个聊天室明年还有吗？告诉您，必须有，肯定有，是当然有。哈哈，对对对，您把心放肚子里啊，到时候呢就是冲着聊天室，我认为您都应该到半夜9:00去听节目。嗯，以后咱们就按这时差来算了啊，这个半夜算不算9:00，这个咱不能听这个什么天文台啊是哪儿的之类的啊，这个啊半夜9:00啊，这个是话里话外立新读报时间。嗯，回头我给您呢制作一个那个打点那个声儿，哈，刚才最后一响是半夜读报时间9:00。嗯，行啊，这是为了让大家痛快吗？是不是啊？哎，对，我可不抬杠啊，我这个都随您，都随您。嗯嗯嗯，啊，您要说下午5:00算半夜，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啊。对，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用这个直接用手机就能够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而且听听之上还有呢话里话外聊天室。哎，您进了聊天室呢，就能够参与节目互动交流。顺带手您拿您那手机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是不断更新的新闻，您记住了，我们这儿多数情况下只是给您客观的啊直白的通俗易懂的介绍新闻时事。如果认为没那个必要啊，或者说问题比较复杂，一半句说不清楚，我们不会硬行的对新闻时事进行评论和分析。哎，说到这个给您来这个来一段啊开场的小建议。什么事情呢？就是不太建议大伙儿通过网络和手机了解时政时事，对这些新闻的所谓的分析。在网上一般来说除非是人民网新华网啊，这个传统媒体衍生出来的这些个新闻网站，尤其是一些小号啊什么什么微博微信上头，他注册一个啊，而且还说的还，哎，这个名字起的还有点儿啊，让你有这个，哎呦，这个某种联想似的，哎呦，他这个啊，这主有背景啊，呦呦呵，他可能掌握一些个别人没有的资料，告诉您说没有没有，啊，他跟您一样， 啊，都是早晨起来上班，挤地铁坐公交，菜市场买菜去，专捡那便宜菜买，啊，对，他不掌握您不掌握的任何什么什么背景资料啊，和内幕新闻没有没有。那他说那个，对了，您仔细看前言后语，他那是云山雾罩。哎，干嘛弄这个呢？哎，就是哎，当然也有那个聪明人，虽然说他云山雾罩，但是呢，他可不趟雷。国家法律不许可的，不让说，不能说的，啊，危言耸听啊，造谣生事儿，他没有。一说到这个地方，哎，他就绕开了，啊，玩个文字游戏什么的啊，也许吧，大概吧，可能吧，约嘛吧，啊，差不太多吧，啊，这个未来形势如何，我们还得密切的关注吧。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什么都不知道，嗯，他知道的还不如我们家一楼赵大爷多呢。虽然说赵大爷腿不好，一年到头都不太出门。也不怎么看电视，为了省电，买报纸呢也是蹭这个对门刘大妈他们家那个晚报看啊，蹭着看。对了，看两眼，孩子回来，他看看，赶紧回家做饭去，走了。啊、哦，对，那他能知道什么？你可说呢？哎，就是这种网上小号，就他说话那劲儿跟赵大爷一模一样，也不只是我们家那个楼底下赵大爷。您家胡同没准也有赵大爷，没赵大爷有李大爷、王大爷、孙大爷啊啊啊！对，就是京城这些大爷们，哎，把大爷们的那些个口语化的、高端的时事分析，给他化成文字，就是现在小号上那些对新闻时事的分析。越是啊，哎，这个嘿，这事儿来了啊，来了嘿，其实没什么事儿。但是他必须得把这没事儿，他给你找出事儿来。这个说实话，人说这国家管不管，我告诉您说，早晚得管啊，管不管，有关部门最终来拿捏这个尺度。但是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就别受这些个网上小推文、小软文的影响。哎，就这个您生活就很快乐幸福了啊。哈哈，对了，开场小小感慨，感慨什么呢？诚信才有未来，都是大买卖啊！这不是赶上双十一吗？我这平时也不怎么下单，想着双十一啊，为经济发展做点贡献吧。哎呀，赶紧出点人民币吧啊！就是下单买东西啊，就是别、哎、好家伙，这一天到晚过日子过那么仔细，哎，这也不好是吧？对，得买点东西消费消费。买了一箱子猕猴桃，也不多，说是一箱，其实很小的一箱，十几个。但是呢，我是万没想到，就这猕猴桃光是从库里出来，它到那个就是快递呀、啊，它有一个那个类似中转啊什么什么，哎，到这货站吧。到货站之后，这猕猴桃就止步不前啊，这猕猴桃啊十天之内都没出潼关啊。对了啊，都在那个华清池待着啊，甭管在哪儿待着吧，不知道啊，反正他十天之内没出潼关啊。对，因为我在潼关那儿安排了探马兰旗了，哎，就看手机呀、啊、网站嘛，哎呦，给我喝好。你说要退这，那我说他要是这么慢的话，你这个水果啊，十天，好家伙，成摊了吧？我说那退了吧，不让退。说了啊，这个生鲜产品不让退。我心话说你是对，你要说不退，你告诉生鲜产品，那你倒是送货呀，也不送。后来呢，那就操作这个，他有投诉啊，我怎么也得投诉啊，不是投诉，咱讲理啊。哎，这。然后就发现，哎，你看出潼关了，哎呦，货来了，嘿，好家伙，哎呀，饥餐可饮，小行夜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好，千里走单骑，啊，有朋友说这字念骑都行，我好奇弄这古音儿啊，千里走单骑都行都行啊， 嘿，来了，过五关斩六将，就这盒猕猴桃啊，赶上关老爷了，关老爷盘猕猴桃。好家伙，哎呀，斩过老蔡阳的头吗？行了，猕猴桃，这个今天到了北京了，我这个气呀，我心话说你这怎么做生意的，你这个有这么做买卖的吗？有这么欺负消费者的吗？正说正生这气呢，电话响了，某东的客服啊，人说呢，这事儿呢我们知道了，也知道这个货呀到了北京了，我说我不要了，人家说我知道您要退货啊，这个网上您那投诉程序我们都看了，可以，但是咱们这么操作，这货呀到了北京你先点签收啊，先给个哎，先到你们家你先收着。我说那玩意儿他能吃吗？他你看看，人说了啊，客服说你先看看，要是觉得还能吃没坏，您就把它消费了，啊，把它消灭了。对，如果觉得不行，那你就扔了，啊，那我说那这钱，哎，对，就说这个，你要点了签收了，我们这儿就给您操作退款，不管这猕猴桃你吃没吃，啊，我就说啊。尽管这个事情在服务啊物流这方面，我估计也是因为有些这个特殊的原因啊，这个咱就别再研究了，是吧，啊，可能有些特殊原因，不管怎么说，他觉得企业说你看这算我的，我理亏，哎，我按照我们的服务要求，哎，不能让消费者啊承担这损失，十几块钱啊倒是不多，但是呢显示出这企业服务这方面到位。哎，我不是说给人做广告，人家也不需要我做广告，尤其这赶双十一，好家伙，呵，这货都卖秃噜了，啊家伙，那1亿的小目标都不叫事儿。对呀，啊，那跟他们跟双十一的销售额相比，1亿可不小目标吗？都不算，我估计，啊，对呀，啊。但是呢，这不是钱的事情，同样是大型的网络上的这种互联网的企业。哎，就那个小企鹅，我认为跟人家相比，就跟刚才我说这家买卖字号相比，服务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多了不说啊，不是针对人家企业啊，都不容易，咱就说这个事儿，很感慨。开场小通知，抓紧时间跟各位念叨念叨，北京啊调整进出京管理措施，这是两件事啊，就两句话您记住了。一个48小时之内核酸阴性证明，这个肯定有朋友会说，那打什么时候算起？您记住，以检测报告当中报告日期为准啊。您用那个健康宝打开一看，之前测过没有，他那里头有那个时间，哎，这显示这个时间，从这个时候算起48小时啊。对了，这您记住。这个一个，这是一个事情。再有一个呢，你开车进北京，如果说啊，多数他都知道啊，进北京之前咱得把这核酸测了。但是也有的可能是没得着信儿啊，什么原因或者着急啊，种种原因到了这个检查站了，哎呀，坏了，没测核酸不要紧的，检查站那儿就有，哎，给这部分朋友准备的核酸检测服务的这个地点。啊，您在检查站测了核酸，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用跟那儿等着，哎呦，这一等好长时间，不用不需要在那儿等检测结果，你就把你个人信息登记全了，直接就进城就可以啊，回头万一有事儿再找你啊，这个是吧，应该没事儿啊。对，就这个啊，咱们这一上来看节儿上的事情先跟各位交代一下，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呢你说是哎这个啊这个什么什么时候赶上个什么事情，好像怎么着了似的，哎呀，你看这特殊的什么原因和情况，咱也别吝这特殊啊什么什么原因啊，你日常生活当中就没有规矩吗？没有准绳吗？没有天花板，没有底线吗？是不是啊？生个二胎怎么了啊？生二胎国家许可呀，哎呀，哭的呀，呵，抹着眼泪喷着酒气就去派出所了啊，干嘛去了？河南郑州刘大哥， 刘大哥那天，哎呀，好家伙，满脸通红，哎呀，好关公脸就进了派出所了，啊，进了派出所，警察一看，哟，好家伙，千里走单骑的来了，嘿，啊，坐坐坐坐坐，怎么意思？哎呀，哭的呀，哎呦，这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嘿，好家伙，哭的。啊，行了行了，怎么了？这我是不应该，我这犯法了。我，哎呦，这是悔恨啊，悔恨的眼泪，可是悔恨吗？悔恨，你这不是你怎么了？我喝了酒了。哦，酒后驾车啊，酒后驾车，我是故意的，喝了酒，开着车到派出所举报我自己酒后驾车呀。警察有心说你是闲的，但是没好意思说，你这不办公事吗？怎么你干？你不是你知道这喝酒这不对，这不能开车是吗？知道，那你干嘛非喝不可？我有二胎，哎呀，我加了生二胎了，您爱人生孩子，这是喜事儿啊。高兴的，高兴，高兴什么呀？高兴我能自己举报我自己自首喝酒了吗？那你这为什么呀？我可说呢，我这有二胎呀，我犯了罪了。没有啊，这哎，不是不是不是，警察说不对啊，国家许可生二胎，现在还三胎呢。啊，不是，这三胎再说吧，就二胎把我气坏了，我跟你说。怎么了？二胎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哎呀，你干嘛呀？二胎是家里是俩孩子吗？挺好的呀，好什么呀？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嗨，二胎呀，生了个小子。哦，啊，那可以呀，可以呀。警察有心说呀，祝贺你。啊，生了个大胖小子，后来想怕不合适，啊，显着人家这个是不是会觉得我重男轻女？其实我不是那意思，就只能说好啊，好啊，你生个二胎，生个小子，好好什么呀？好。哟，我说这，哎呦呵，您这个怎么了？我这，哎呀，这头胎就是个小子，哦，二胎又是一小子啊！我是想着跟媳妇儿商量啊。啊，你要不然你二胎生个姑娘呢？警察说这有商量出来的吗？这个啊，那你二生个小子啊？对，那你是啊，我特别想要个姑娘，儿女双全。哎呦，急死我了！为这个，嘿，借酒浇愁，然后一想，得了，不跟家里待着了，看俩秃小子，呵，还不够我恨得慌呢，还不够我腻歪呢，嗨，走走走走走走走。喝完酒之后，开车，开车，开车，去派出所，啊，跟这个民警同志就这个生育问题深入交流。不，警察说别交流了，别交流了，走走走走走，咱赶紧把你就你这违法这事儿先处理了吧。你这是啊，这哎呀，哭的呀，嘿呦，这眼泪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哎呀，怎么了这是？嘿，哎呀，活不了了。不就生了个小子吗？好好过日子，不是，得了绝症了。谁呀？江苏无锡小伙子。小伙子呀，前段时间呀，这肚子不太舒服。哎呦，这尤其和这吃完饭之后，哎呦，闹得不行不行，到医院看病去了。大夫给他做了诊断啊，诊断完了以后呢，大夫跟他说了，这你这个胃呀。是不是太好啊？这个，建议你戒酒戒烟啊！你是不是喝酒抽烟啊？啊，我抽烟喝酒啊，不烫头吧？不烫，嗯，头发少啊。行，就是说呀，就是你要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这烟和酒就啊，别再留这个嗜好啊，对你这身体不太好。听大夫这么一说，小伙子当时，大夫一说到这儿，我就全明白。哦，大夫说那你明白就好啊，是不是啊？你明白没关系的啊，不要有什么精神负担，开开心心健康生活啊，您这个好好善待自己。我明白，我都明白，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我都全懂了。 您肯定是啊，您肯定是怕我难受伤心，关键的话都没告诉我啊，你就是话里话外让就啊暗示给我了。大夫说我没暗示给你啊，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得注意是吧，得有健康的这个生活观念。我也不对对对对，这样的话我说这样的话可能还能再坚持几个月对吧，坚持几个月。大夫说你不是是对是坚持几个月，就是你坚持治疗，让你吃药该吃药吃药，哎别抽烟喝酒，哎坚持， 哎对也就坚持这几个月了。 他说别介呀，你这几个月之后得回来复查，不 没必要了， 没必要了，永别了。哎永别了，什么叫永别了呀，好好的好好好生活啊，好好生活放松心情，就最后这句话坏了，讲坏了，好好生活放松心情。哎呀我这放松的心情，对我全明白了。好哭着就从医院出来了，药都没拿，然后呢看看自己存折里还有多少钱，然后就直接去歌厅去了， KTV 点了一包房。那伙计还纳闷，您是有朋友，是同事聚会啊，包房，这包房挺老大的。没有没有没有，就我自己。好，还没哭够，还抽抽搭搭的，没事儿，我就点个包房，我自己痛快啊，痛快。那行，那来来来来来来，那个要不要我们给您服务，帮您点这歌，是怎么着？对对对，可能得你帮助我，我现在心里头空落落的。我说啊，是是，不是，那您打算唱什么歌啊？哎，这个啊，有那个大风吹啊，这哎呵，这现在这个很时兴。哎，这个啊，这个什么啊？这个啊，很多的好歌嘛，是吧？蓝莲花，哎，这好啊，哈哈，对，带点摇滚特色，哎，这也不错，这也不错啊。这个，当你老了，当我老了，我跟你说，我没戏了，我现在28，我见不着我老了，我跟你说吧，见不着你老了，什么呀？哎，这歌喜庆，一到春节就放，恭喜恭喜！哎呦，别，恭喜什么呀？恭喜我啊？恭喜我活不了了。这伙计一听，这您这人，这我这没别的意思，行，你看着点吧。伙计说：“那您点个什么类型的呀？有那种寻死的没有？寻没有？歌里哪有这个呀？没有吗？啊，没有，歌里头没有寻死的吗？没有。哎，这哥们一想啊、哦，歌里没有，这个哎，京剧里有。”是啊啊，他劝某香汤我不爱，哎，一心只要扶阳台，今朝不我能够把酒啊摘，那20年投啊胎，哎，你看20年投胎。那个伙计说：“今日不能把酒戒呀、啊，哦，让您戒酒是吗？戒酒意义不大了，但是反正我也不喝了啊，我这胃里不舒服。”伙计说：“这个是京剧呀、啊，歌里没有啊，谁说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哎，你看，走走，哎，走，老话管走就管死叫走。嗨，伙计说：“人这歌不是那个意思，是吗？你甭管那个了，反正哎呀，你甭管了，我跟这儿哭一会儿。”好家伙！伙计出去招呼其他客人，转回来心里不踏实，看这位这脸上变颜变色啊，哭哭咧咧的，这干嘛呀？就把这门推开一道缝，看他在里头干什么。哎呀，好家伙，沙发都湿了，哎呦，那得多少眼泪啊，什么眼泪啊，血。哎，他带了把水果刀，哎，伙计转身出去，他拿这水果刀蹭把手腕割开了，哎呀，那血！别瞎说啊，别瞎说啊！那说你别吓唬人，要那样的话，这人活不了了啊！对对对，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流量啊，他那个流量啊，没有那么大啊，是那个唰，哎，那不行，那也这是呲儿，哎，行了，别形容了，反正就血流出来了，流的倒是不多，人家这个。歌厅发现之后赶紧打电话，又是报警叫救护车，弄来之后到了救人家那个救护车那个 急救中心的大夫来了，给他弄包扎好了，他也没什么事儿了，问他怎么回事啊，警察也来了，你要干嘛呀，多大点事儿，你好是你是欠债啊，还是你要债人家不还啊，什么呀，让人骗了，不是，哎呀怎么了这事儿啊，我得了绝症了。是啊，警察还真是多了个心，你啊，你身上带着那个，你不刚从医院出来吗，带着那检查报告没有啊？ 带着呢，大夫给我开的检查报告，我都不敢看啊。 你不敢看，警察说你给我看看，你懂什么？你不是你懂医道吗？你甭管了，你拿了我看看，拿了那个大夫那诊断书一看，哎呀，警察说，你说你，要不怎么说这没文化太可怕？你看看人大夫怎么说的， 我不看，你看看，你得的是胃炎， 啊，胃炎。啊，胃炎吗？三国的那些，行了，啊，后来给砍了，哎呀，行了，我说死了，胃炎不致命，大夫让你戒烟戒酒，哎，形成一良好的饮食卫生生活习惯，胃炎慢慢能好，知道吗？ 哦，啊，都死不了啊， 啊， 哎呀，那我干嘛订这么大包间？行了，还好吗？ 新闻一口清。中美就媒体签证问题达成三项共识，辽宁新增五例本土确诊病例，均在大连。立新读报接茬谈，各位您得擦亮眼，虽然满嘴四方言，但是配音能挣钱。 嗯，最后这用方言说的，对，方言说的也不是太地道，当然我也是故意的，这咱就是哪儿说哪儿了，并不针对某一方言区域啊，但是说真心话啊，就现在搁网上那家伙那配音的那个啊那个群体当中啊，这种方言相当地流行，是吧，啊，搁他们那圈里这就算普通话了，嗨，不能算。可说呢，人民日报这头段时间发一篇文章，给这年轻朋友好奇这个配音呢、啊、搞这兼职的，哎，这个我注意到了，很多那音频网站上，哎呦呵，各种的乡音呢、啊、哎呀，好家伙，哎呀，听着我直抹眼泪儿，哎呀，这都是老家话呀，呵呵，哎呀，听着太亲切了，各地老家呀，呵呵， 有听众还跟我开玩笑，你有日子没提你老家了，你看我干嘛提，跟这音频网站就这些个录小说配音这些位那乡音比起来，我这太不专业了，他们那才是真正的老家话呢，哎呀，好家伙，各种方言，尤其是方言越重越演播外国小说， 哦，对，反正外国小说外国名字外国地方外国人的事情咱也听不太懂，正好方言，哎， 嗨，嘿，各种方言土语，哎呀，好家伙，啊，录制那小说啊，可着外国，嗯，莎士比亚啊，托尔斯泰，嘿呦呵，好家伙，各种的啊，各种小说，各种什么广播剧之类的，遍布了这种方言。嗯，就是人家人民日报什么意思呢？理性对待配音兼职，这个不怨那些年轻朋友，人家就是想，你看我这工作之余，哎，我也好这个，喜欢，哎，配音，啊，这网上有这个，哎呦，包括还有开班的呢，一开班，哎呦呵，招学生，呵，花钱，啊，呵，一好家伙，咱们这个啊，老师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出来的，您等会儿，您说您再说一遍，中国传媒是什么什么大学吗？哪个大学呀？他含糊着说。啊，他指不定哪大学出来的呢，反正他说了我是搞配音的啊，我给很多人配过音，是吗，啊，我给那啥呢，那007呀、008呀、00花呀、008啥的我都配过啊，啊，对的，这，哎，好家伙，哎，尤其是啊有那配音的，他这个就是有时候那网站他故意的啊，玩个那个噱头啊，那呀，你看这大哥都用他那声儿啊，他来了，他用那声儿，那家伙，哎呀，太地道，那普通话说的杠杠的，嗯，有声小说，很多年轻人有志于此，可以业余生活丰富丰富啊，就是口音有一点也不要紧的 啊，有时候我现在都带跑偏了。我现在我听，我一直认为，我一直认为这个莎士比亚应该是英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人啊，什么地方的。现在我都含糊了，背不住这老先生当年到过唐山吧？哎，哈，啊，真正配音那是门功课，甭是什么。传啊，什么传媒啊，是传媒是哪个大学，这未必能学得来。那当然了，你看看那配音那家伙，那您感受感受是吗？啊，历史上的配音有啊有。 我杜秋东人根据本人的意志供述犯罪行为如下：一，在横路家代家抢劫强奸；二，在横路径二家盗窃；三，杀死横路家代。作为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我追悔莫及。好，很好，接下去写。我杜秋东人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杜秋？快去吧。 哎，你看看是吧？这咱学得来吗？这没几十年的功夫，够呛。我告诉你说，抓紧时间再来看看新闻。北京青年报，北京健康宝信息准备纳入铁路检票系统。不是为别的，方便您出行啊，但他肯定的啊。哈哈，对了，北京日报说了，这居家隔离啊，这咱得这个还是得有纪律的啊，必须做到足不出户，否则的话，这不，那你要这样实在不行，那就到酒店去吧，集中隔离那得自费啊。所以说嘛，得了，咱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谈。各位明儿见了您的。最后这个片尾曲啊，既然说到配音，那必须是这出啊。